是盼望，但圣诞夜谁来讲快乐？每隔数秒要对着电话讲你好，遇着你感冒，谁来问你的好？一路上梦想的橱窗，谁凭努力发亮？天未亮便在场，谁赠你分章？愿要你梦想。每晚企着过，为何都不肚饿？样样美食你也捧过，谁来请你坐？你换了半顿谈话的废物，朝垃圾站造福万民，谁来赠你香氛？一路上梦想的橱窗，谁凭努力发亮？天未亮便在场，谁赠你分章？谁在拍掌？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，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，陪你看城市亮光。我想将这张嘴亲你额角，好比高贵铜像。谁认识这大人物？霓虹灯他更亮，谁来敬仰？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，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，陪你看城市亮光。我想将这张嘴亲你额角，好比高贵铜像。谁认识这大人物？霓虹灯因他更亮，谁来敬仰？我想将双手的温暖附托在你肩上。我想将鼓掌的声线盘旋在你光环上，若你无言，让天使合唱。 俾啲掌聲呢個嘅 Angel Angelita。OK， 跟住有首新歌，我都係要唱俾你聽。好多謝 Eric Kwok 同埋 Wyman 嘅作品。都要同阿 Ted 老第一次，同阿 Ted 第一次唱俾你聽，叫《我不好愛》。